是不那么沉重，轻轻是抓着夏天地面温热的晚风。哦哦，你总特别笨拙或聪明相同，他总担心自己被世界折磨，甜蜜的复合是他最大意图。哦哦，带着笑容的睡衣化成了彩虹，在当中一口气走上了星空，身上亮起整个家。